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34集，梦中灵音。严福瑞看着秦放将藤枝凑向了八卦黄泥灯的焰头。 秦放，这个我也试过了，当时是为了找白鹰，不过有一枚焰头一直是跟着藤枝走了，没法指向啊。 那是你不会用。 秦放将手里的藤枝残余抛了出去，那条带着火光的抛物线在半空中走了一程，微微颤动着，慢慢地转了一个方向。那末梢以礼着渐渐示威，遥遥指向了寂静无声的青城山深处。严福瑞留秦放住了一天，第二天一早，他在蒸汽腾腾的工地厨房里掀盖舀勺的给大家伙儿忙活晚餐的时候，秦放进来了。他看了严福瑞一会儿，说道： 严福瑞，你要是缺钱的话跟我说一声，我有。 秦放当然一直是有钱的，而且现在近乎半妖的处境让他对钱更加看淡，但并不是每一个有钱的人都会对朋友慷慨。严福瑞挺感动的，腾腾的蒸汽让他的眼睛都湿了，他借着掀盖敲锅的动静掩饰着自己的表情。 哦，知道。 严福瑞决定跟秦放谈一下，就像个朋友那样掏心掏肺地劝说。吃完饭，严福瑞看着秦放最后检查车况，鼓起勇气说了句： 秦放，其实你现在可以过很好的生活，再来。 秦放看了他一眼，严福瑞像是怕被打断了就没勇气再说一样，急急继续下去： 你现在跟个正常人没两样，甚至更厉害，你又有钱，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没有啊？我记得你提过，最最初的时候你都快结婚了，你会再找一个，然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没有啊？ 严福瑞没那个能力用华美的语言勾画美好未来，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实在的一句：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没有啊？ 你不用觉得对不起司藤小姐，真的，秦芳，白鹰出现前后那一阵子，你一直都昏迷，你没有见到他，你不晓得啊。司藤小姐跟我聊过，我觉得啊，他并不是那么想当人，他自己说，还不如住回藤，想开花就开花，想不开花就不开花。他毕竟是藤，跟我们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，也许这是最好的结果了。 秦放像是听见了，又像是没听见。他最后检视着踢了踢轮胎，拉开车门上车。 严福瑞，我走了，有事电话。 严福瑞急了，车子发动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，过去扒着摇下的车窗，小跑着和车子一起动。 哎呀，秦放，我晓得你暂时想不开，我都看出来了，你可能是喜欢司藤小姐，但是司藤小姐不喜欢你啊。你要想开一点，你想开的话，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没有啊？ 别挡道，加速了，小心点。 严福瑞跟不上车子的速度，反应又慢了半拍，踉跄了几下，呛了好几口尘土尾气。再抬头时，秦放的车子已经去得远了。再目送一阵子，车子拐过了一个弯就看不到了。严福瑞叹了一口气，但也并不很担心，他觉得应该给秦放一些时间，慢慢的他就会想通了。自己当时不也因为瓦房的事情颓废难受了好久吗？当然他还是想不通，秦放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喜欢上司藤了呢？ 司藤小姐也不温柔。说到长相嘛，反正严福瑞是不喜欢司藤这样的，他更喜欢胖胖的圆滚滚的那种服务态，光是看看想想就觉得心情很好。一大早的青城山道分外安静，轮胎和道路摩擦发出有节律的沙沙声。秦放开了好一阵子，缓缓靠边停在了山壁下，有一棵不知道什么种属的树，低压压斜长着，一丛枝叶正挨到车玻璃边，绿油油的叶片下，密密簇簇紧挨在一起的紫色浆果，像是一伸手就可以摘到。严福瑞说，白鹰出现前后那一阵子，秦放一直都在昏迷，没有见到司藤。这话并不尽然。司藤离开前是同秦放告别了的。昏迷的那一阵子，秦放整个人的感觉像是浮在混沌的半空，不上不下，不挨不靠，再然后像是听到什么召唤，睁开眼睛意识苏醒，身体慢慢的向下，脚终于触到了实地。梦里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个梦，只是这次不同。以往见到司藤似乎总在夜里，或嘈杂或寂静的戏台子，高跟鞋噔噔噔的足音，阴郁又找不到出口的氛围。这次不一样，空气清新，林叶沙沙的幅度是在几乎没有人迹的深山密林。不知名的虫鸟叽叽啾啾，远处有溪流潺潺，似乎无分四季。枝头的树叶明明苍翠，满天却有黄叶飞舞。司藤就站在通往密林深处的入口，穿着长到膝上的风衣，两手插在兜里，长发被风吹得扬起再扬起。秦放隐约觉得会发生一些什么，司藤说， 秦放，我答应你的都已经做到了。 答应他的，他都要求什么了？秦放想了很久，终于想了起来。在最初的最初，秦放说想要做回人。那司藤呢？他做回妖了吗？ 我要做回藤去了。秦放，我想了很久。也许，我其实并不那么想做妖，也不想做人。我被秋山忽然推到人世，做了很多不喜欢的事，好生厌倦。我要回去长长久久地休息了。我、你还有其他所有人都各归各位吧。 秦放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感觉。 那我还能见到你吗？ 司藤笑起来， 哼，你要见我做什么？ 白鹰说的没错，司藤是个没有感情的妖怪，是他们理解错了。他们总以为没有感情就是阴狠冷漠，没有人性，其实并不是。还有一种像司藤这样，他会笑，会难过，也会对人格外的照顾和好。但是他没有抛不下的东西，他可以下一秒就离开，还会奇怪地问他， 要见我做什么？ 就像司藤对严福瑞说的， 你哭什么？难过什么？我对你又不好。 秦放和严福瑞乃至王乾坤都对司藤有着深深浅浅不同的感情，但是司藤对他们并没有，所以严福瑞气急败坏地大叫， 但是司藤小姐不喜欢你啊。 司藤叹了一口气， 我做回藤没有眼睛，没有感官，你来了我也看不到，见我做什么？有这个时间你去见见老朋友。 秦芳忽然红了眼圈，他固执地说了一句， 我就是想见你。 风大起来，半空中的叶片相碰，发出哗啦啦的声响。司藤的衣角被风吹起来，秦放盯着偏飞的那一角看。秦放没有碰过司藤的手，甚至不敢去攥他的衣角，这样滑稽的像是孩子气的话，如果不是在梦里，大抵也是不会说的。司藤笑着说了句， 哼，真是个傻孩子。 说完了，司藤转身向着密林深处走。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秦凤固执地跟了上去。梦里他觉得委屈极了，真像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。司藤无奈地停下来， 秦凤，你信不信我一巴掌就能把你从这个梦里打出去？ 秦放不说话，司藤对他很头疼，想了想说， 我也没办法呀，我已经做回藤了，不知道再经变要多少年，也没有人帮我经变，又不是我不想见你。 秦放眼前一亮，因为司藤话里话外的微末希望，简直是在惊喜了。 你的意思是你也愿意经变的？ 没有秋山，没有白鹰，没有人害我烦我，经变了我也一样自在啊，只不过不是我想就可以啊。 秦放脱口说了句， 我会想办法的。 那好啊，你想到了办法就来找我啊。 司藤转身继续向里走，秦放就这样一直看着。他走到一半，忽然又回过头来，莞尔一笑。 你来找我的时候，要多带些新衣服。秦放，你们的衣服，我喜欢穿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